句又何必长相情，到五月时分离又何必长相依。我心里有的只是一个你，你心里没有我又何必在一起。今天说何必长相情，到五月时分离又何必长相依。我心里有的只是一个你，你心里没有我又何必在一起。何必在一起。